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第76同77呢两小节，总共四句话：无故剪裁，非礼烹宰。散气五谷，劳扰众生。这些是一般人都认为小事情，微不足道，最容易犯的过失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不知道节俭，佛在经教里面教我们食全五官，每日吃饭用斋的时候都要观赏，观赏的内容就是叫我们知道外息物力人力，生起感恩的意念。一丝一缕，一茶一饭，得来都相当不容易。要知道，农夫工人他们的辛劳，我们先得到日常生活中的便利。现在虽然科技发达，人工大大节省，利用机械种植，产量增加了，但是仲是一样要知道节俭。节俭是美德，节俭是圣德，我们看看诸佛菩萨看看很多很多宗教的圣人，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安贫乐道，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善言？我们要多想想，要细心去体会，有这样的必要吗？冷静地观察思维，我们就知道他不是为自己，是为苦难众生。科技就算高度发达，众生仲是敌不过业力。每一个人老实讲，如果不识转迷成悟，一生都被命运驱逐， 就好似法国预言家讲嘅，人逃唔过命运嘅主宰，人嘅一生都受命运安排，好似做戏照剧本嚟做。有几个人在一生中能改造自己的命运，他就是每个宗教的真正修行人。修行人无论是哪个宗教，总而言之都是教你断贪嗔痴，都是教你念念行行为一切众生造福。真正修行人必定欢喜为社会大众做个好榜样，在佛法里面讲叫真实共德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不接见不得，日常生活一饮一啄懂得节俭，他为社会大众服务就绝对不会浪费，绝对知道爱社会爱众生。帮助他们惜福、培福、造福，众生得福，修行正果的人欢喜。众生在这里受苦受难，他们看到难过，但是亦无可奈何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一生的际遇都是自作自受。诸佛菩萨大圣大贤能帮助的是教学，是指导。有智慧的人，有福德的人遇到了，他能依教奉行，能信能解能行，那个人命运就转过来了。不肯相信，不肯依教奉行，转不过来。识转的人从念头上转，永远保持一个善念，那个人是真正识修行。眼不见邪色，尽可能避免。耳不闻恶声， 口。世尊在《无量寿经》道教我们修学的原则，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。我们是业障深重的凡夫，业障深重从什么地方看？我们的念恶，古人常讲意恶，从来没有将人当做好人，这种就是意恶。看到的都是人家的过失，听到的你传说的都是是非长短，我们不知道这些是大恶。再细心观察他们那些修行人为什么能做菩萨能做佛，老实说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说的一句话，不见世间过。这句话我们要将它当作座右铭，真正摆在心里，认真学习，不见世间过，我们就会成就。就算世间人有过失，过失是他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如果将他的过失摆在我心里，就是我的过失了。为什么做这种傻事呢？我学法48年，在佛法道得到少少利益，亦就是从这个地方得到的。人家毁谤我，侮辱我，有人来跟我说，我不听，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，不要再说了。甚至文章拿来给我，我将它扔入垃圾桶。还有人送录影带给我，我将那些录影带退回去，我不听，我不看。为什么？心里面永远保持人最好的印象。那我们自己的心先善，绝不准心底里面有丝毫恶印象落落去。我知道阿赖耶识落的恶印象将来果报是在恶处，我为什么这么做？人家毁谤我，我绝不毁谤人，我对人赞叹。人家侮辱我，我多谢他同我笑哉，同我消业障，感恩都来不及了，怎会有丝毫恶念恶意？我懂得我们的修学方向、目标、真情心 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我日日培养呢啲。喜欢听嗰啲是非人我，喜欢打听嗰啲事情，嗰五种心破坏咗啦。边个破坏嘅？唔系人哋能破坏嘅，自己破坏自己。你点能怪人？我懂得守护。人哋破坏我一概拒绝，有人嚟同我讲，法师某人讲你坏话，我可以唔听，我可以用其他话将佢岔开，唔俾佢再讲落去。咁系咩呀？系保护自己，保护自己嘅真情、清净、平等觉。唔识嘅人伤害自己，听到人哋讲某人讲你坏话，你话佢讲俾我听，听完之后我想办法报复佢，你睇咁做作罪孽啦。人哋传嚟嘅话到底系真嘅系假嘅，不加思索，唔使考虑，全盘接受，你话嗰个人如唔如痴呢？遗弃自己嘅道心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嘅佛法，轻易遗弃咗啦。魔嚟破坏，魔嘅能力亦不过就咁大啫。你如果唔接受，佢一啲能力都冇。你欢喜接受，你同佢合作，佢嘅能力先显示出嚟。你唔同佢合作，唔听佢嘅，唔理佢，魔嘅法力再高，对你亦无能为力。你一点世尊喺八相成道降魔，同我哋做出一个好榜样。我哋点解唔记得？点解唔学习？所以我哋处事待人接物，境界现前，谂下佛遇到呢啲境界，佢点处理？我哋向佛学，唔好向魔学。诸佛如来永远生活在慈悲之中。佛家常讲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慈悲是无私无条件的爱心，真情的爱心，清净平等的爱心，爱护虚空法界一切众生。绝对无一丝毫分别执着。念念为人哋利益着想，为人哋福德着想，自己能忍受，忍受就是现忍辱波罗蜜。 佛是最完美而无缺陷的德行，都在经教之中。我们每日读的无量寿经，我讲过好多好多次，能将无量寿经上的教诲依教奉行，100%做到，那个人就是无量寿佛，就是阿弥陀佛。能做到一半，虽做不到圆满，那个人真正是极乐世界的菩萨，绝对得生净土。他如果不生净土，愿意在娑婆世界广度众生，一定亦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佛力加持是好事，自己如果不具足戒定慧，佛力就算加持还一样会退转，这个道理我们不知不得的。你真诚心发心的时候得佛力加持，那个心退了的时候，佛加持的力量亦不见了。必须我们自己有一分功德，佛就加持一分，我们有十分功德，佛就加持十分。到几时我们的功德消失了，佛力加持同时亦消失了，功德相当不容易保持。佛在经上多次给我们警惕，火烧功德林，不同福德。福德能保得住，功德好难保住。功德是什么？功德是戒定慧，你破戒功德没了，你心一散乱定就没了，一迷惑如痴慧就没了，功德不容易保持。福德能保得住，三善道可以享福，三恶道里头除了地狱之外，饿鬼畜生道还是能享福。但是要记住，福德不会帮助你超越三界，不会帮助你修行正果。所以我们修行人锁定自己的目标是戒定慧三学，戒学是什么？守法、守规矩，而不是死在戒条之中。 无量寿经从翻开，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，字字句句都是世尊对我们的教诫。我们能信能解能行，就是持戒。三学里头，戒学是广义的，不是狭义的。我们将佛陀的教诲应用在日常生活中，就叫持戒。在这个同时，能保持自己心底清净平等，那就是修定了。《金刚经》上讲修定的原则要动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这句话如果用我们现在白话来讲，就是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那就是修禅定。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见色闻声马上着相，一着相定无了。不单止定没了，心里面生起烦恼，喜怒哀乐七情五欲随之生起，戒没了，全都破了。所以你的戒定位被外面境界干扰破了，外面境界叫魔，魔境。如果外面境界破坏你唔到，你坚持界定为三学，外面境界系佛。所以佛境界同魔境界系一，唔系二。你用界定位嘅心面对外面境界系佛境界，你用贪嗔痴对外面境界，外面境界是魔境界。所以佛和魔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你心里面生的。一念觉都是佛境界，一念迷佛亦是魔。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先能真正做到自善，真正做到爱人爱物，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那个善心生起来了，善念日日增长。对陷害我们的人，我感恩，消我的业障，成就我忍辱波罗蜜，成就我禅定波罗蜜，成就我波野波罗蜜，六道全了，亦成就持戒波罗蜜，亦成就布施波罗蜜。点布施？无畏布施。佢侮辱我、毁谤我、陷害我，我用感恩嘅心对佢，佢唔恐怖，佢唔报复我。否则嘅话，佢日日提心吊胆，嗰个人将来要报复，佢心唔安，冇报复，反而有感恩。这种叫无畏布施，六道圆满了。 我们在讲席之中时时这样勉励各位同修，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起心动念无一不具足六波罗蜜。具足六波罗蜜的心行，那个人是菩萨。菩萨待人接物永远慈悲，永远无伤害，绝不劳扰众生。用而家嘅话讲，绝对唔揾众生麻烦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一段。